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肉一定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藤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石榴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长，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娱乐七十二变， 来访 有你有我该有他， 街坊 最亲 近，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有我王大脸。 英明，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酒吧里， 你们看， 什么？我们看 监控视频记下了这尴尬的一幕。一位外卖小哥一路小跑，因为送外卖现在就是你取餐呀、送餐不都有时间限制吗？人家小跑进店里肯定是着急啊，结果一下子撞碎了玻璃门。 什么？你看看， 撞碎了玻璃门， 使多大劲？ 他是跑进来一开这门，呱啦，玻璃碎了。 哎呦， 小哥傻了，愣了10秒钟，我撞的？ 搁谁谁都得傻。 早上吃什么了？他手里还攥着门把手呢。 哎呦， 简直我神力！昨天我 立马拿自己当超人了是吧？ 我想想，我昨天被闪电劈着，没有， 被蜘蛛咬了， 掉坑里，没有， 被伽马射线辐射。也没有， 从这个金庸小说一直想到了这个超级银河特战队，想了一遍， 就一直都没想明白自己是在什么情况下弄碎这门， 十秒钟就想自己遭遇了什么。我这你看这，我这不是我自己 整话没有了。 他就小哥就剩了一个，我去， 小哥也怕赔钱呢，问题是 这 不可能让 这门也不便宜。 钢化玻璃，知道什么叫钢化玻璃吗？ 知道， 我给大家讲一讲。 哎， 你白知道。 经过强化处理，在玻璃表面形成一个压应力层。 你知道什么是应力吗？ 应力层是什么呀？ 我都不知道。 我上一厕所行吗？ 这时候都跑了， 你还回来吗？ 从而具有了良好的机械性能和耐热震性能。 我觉得小花最能耐的就是他不知道的时候他就不理你。 对， 假装不知道。这种玻璃的统称就是钢化玻璃，普通退火玻璃的强度就没它这么强，它是普通退火玻璃的4倍以上。我请问什么叫退火玻璃？我反问了啊，注意，我反问了。 你首先你要知道玻璃的主要成分是。 刚才问的是 他还是不理你，你这就了不起了。 你刚才问的是应力。 你首先要知道玻璃的主要成分是什么？ 硅。 不对， 是硅化物， 是二氧化硅。 你看， 是硅化物，对，这也没错。 各位，咱们有两下子吧？ 就撑这个。 这文科生能学到这程度，是不是佩服？ 我们也没见过什么，主要是。 那你们俩理科生给我讲讲什么是应力啊？是不是就是压力啊？ 当然不是， 对压力的反应。 应力就是存在于物体本身的内部存在的一种张力。 哦， 你这跟你说这么复杂你不明白，一个文科生。 对，一个文科生。对， 那你们讲讲退火，俩理科生。 退火这是 一种工艺， 是一种退火，是一种手段。玻璃在刚烧造成的时候，由于内应力的作用，它里头会产生一种 比较不稳定的状态，经过放在炉子里边的高温加热之后的缓慢降温过程，就会使它的内部的结构发生变化，从而产生一种稳定的状态，就叫退火。 你看，老爷除了修飞机，还会修玻璃。 哎呦，那行那行，我行，你给我签一名，行了吧？ 你签？哎，他挺不耐烦。 别签，别签账单。 哎呦，幸亏你签。 那你说钢化玻璃为什么一推就爆了呢？ 那就是发生那点呗。 他们说高温和低温，就是极高和极低都会自爆， 因为温度会影响它内部结构的应力变化嘛，可能集中在一个点，力量比较大。 我听说那些就是特别有地位的人物坐的汽车就用的是钢化的玻璃。 不用特别有地位的， 你的汽车也是钢化玻璃、啊、 不是说子弹打过去嘣嘣嘣就 那是防弹玻璃，那不是钢， 就说嘛， 多新鲜，您完全没弄清楚怎么回事。 我就说 还给人讲呢， 哎，这就明白了，要不然 明白什么，明白钱没了。 防弹的玻璃呀、啊，它要自爆，人家还没打呢它就破了。防弹玻璃比钢化玻璃它结实多了，真是。 对， 你比这普通人也神经多了。 还是防弹的好。 小花，明儿你把这都换成防弹的。 要是如果钢化玻璃的自爆目前不能解决的话，那我建议那国际上应该广泛的使用防弹玻璃作为这个 没用、 米粉店。 成本太高了。好一玻璃窗一玻璃门，商场的有防弹的， 那自爆问题现在就是解决不了呢是吧？ 它不是天天自爆，也不是老自爆，而且它的自爆碎了之后都碎成小圆珠，不会拉伤人。 对， 你上回不是撞过一回玻璃吗？ 对对对，那我没撞碎， 能耐还是不行， 眼神不好吧，撞一下也不可避免。那当然了，我觉得这个老板也很懂事，上来就说不赔不赔啊、也没受伤吧，那就行。不过要说这个自爆率实际上也就在1/1-3，小哥也是真是赶上了。 对，他是 1/1-3并不算低， 还是那句话，他得找着那个点他才能爆，否则拿锤子敲都爆不爆。 对， 小哥也是拿着这个门把手吧，也在想这 安哪儿， 这给您立这儿他也立不住。对，我也觉得这视频上看那个门把手啊挺有意思的，猛一看还以为小哥在拉长号呢。 一点常识都没有，长号是拉出来的吗？ 啊，吹，小哥在吹长号呢。 拉长号， 拉长号， 不是那手不对，不是 行了行了， 他差点哼出来，不是 娱乐72变，变出新花样。假学生证屡禁不止，名气小的学校更受青睐，到底怎么回事？咱们瞧下去。 怎么了？ 哎， 怎么了？ 哎呦，哎， 你好好说话。 哎，我要去这儿， 那儿太贵。你看这门票200。 那可是你那个那咱俩好之前你就说你那个想带我上这儿去，我一直想去，最后就是心疼钱也没去。你今儿好不容易到这门口，你都不带我去，呸！ 哎，别，没说不带你去，咱想个办法，是不是？ 什么啊？你花钱，你摸钱，你 去。行，别让，我有办法。 哎，你看这，带孩子出来玩啊？ 什么眼神？ 要证吗？ 什么证？ 各种证。 我有主意了，咱们在他这办一学生证， 干嘛事啊？ 没事，写学生办票。 不要是吧？我得 要， 多少钱？多少钱？ 哎，不是钱，看你要什么样，要什么样的吧。 这 要 这学生证还分什么样的？ 这什么样的？ 你要大概齐的。 没听说学生证叫大概齐的。 学生证有区别你都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啊、 你这白在社会上混了，我跟你说， 我也不老拿学生证啊。 学生证现在就跟那火车票差不多，有磁条知道吗？ 啊， 有磁条的贵，没磁条的便宜， 实名制啊。 哎，还有呢，查学籍的贵，不能查学籍的便宜。哎，有的极其相像啊，可以是查到学生信息的，那是贵，不能查的这些便宜。 没听说啊？估计进这个景点要买票的话，不会查学籍信息。 哟，不好说。 啊？那坏了。 那别说，我没提醒你啊。就怕你什么呢？你们比如说坐着火车啊，打着的什么的，好不容易去了这个西安，到那儿旅游，后来呢，一看，哟，这学生票人家给认出来了，或者人家电子的查票给你筛出来了。到时候你说你进去吧，你这确实贵一倍的钱；你不进去吧，火车票也挺贵的。当时你的为难，你在找，你明明有这地儿了啊。 对，你说的对，我要办一个你这次的证，我就不能去西安，是吧？行，办好多少钱吧？ 好的，100。 好的一百， 你是傻吗？ 怎么了？ 好的一百 啊， 办完证之后，然后再花一百块钱买门票。 对呀、啊， 这不还是二百吗？ 可你要知道啊，今后拿这一百这个证出去，你到别处任何地方都是半价。 哎，这大兄弟就比这个哥们儿要强。 谁是哥们儿啊？我是女的。 什么眼神、 啊？哦，女的呀。 这有女朋友。啊，你哈哈什么？ 好眼光。 甭说那，那我们就办这个高端的， 对 吧？ 你说像电影院、旅游的景点、饭店，对吧？包括你们是吧？去酒店这都 行了，行了，行了，你不要瞎说了，就到这儿啊。 有优惠的情况， 你甭管那个，先办这儿，给你办吧。 照片呢？发给我就行。 哦，发给你，这有照片，哎，这有，存着呢。 行， 怎么了？ 哦，这是您吗？ 是我呀、啊。 这俩我分不清楚啊，这 个。我们是双胞胎是吗？ 哎，要你说人老说咱俩夫妻相呢。 你等会儿 哪个是您？您再说一下。 这是我， 这是您，那是他。 对哈、 啊，别弄混了。 就您这眼神坐这儿，我能相信啊？ 那一长头一短头发，你看不出来啊？ 还怪我眼神啊？ 那当然了。 把头发拿去，你分得出来吗？ 把头发拿去。 我谁让你把头发拿走的？ 哎，这头发就拿去了。 哎呦喂，这人说话真损，要不然换一件得了。 哎，我这个可最便宜的这片。 行，哪个？ 上哪个大学的？ 这还有区别、啊？ 我们这儿有复旦的、山东的、中山的、南开的。43个学校的学生证。 哎呦，那咱们要一个，你要哪儿的？ 我要一个。 你要复旦的？ 你来下载的？ 什么话？什么叫下载？复旦的？ 还是下载啊？ 那著名的大学，复旦大学。 那复旦。 啊，复旦，他要复旦的，好不好？ 好，复旦一个。 我来个中山的。中山里边。 行，那扣往哪边？这边。 才不呢，中山大学。 哦，嘿，行。 你原来还当过裁吗？红都的。 我们这业务啊，那这你这住那一片都有，办证、洗照片、压钢印、盖公章，我们全给你提供了。 多新鲜的！ 你那意思就管要照片，然后我们就交你100块钱，黑点儿。 赶紧做 工匠就是。 什么都拿，什么都拿。先别说工匠了，你还工匠？ 后天，老实些老地方。第三天，哥们儿， 哎， 来了。哟，俩都在呢。 都在呢。 好，一对儿。学生证给你们， 你看看， 哇， 还挺好啊！ 哎，你还跟真的似的， 多新鲜！ 非常真啊！除了这儿稍微我改一下下啊。 你怎么还改了一下下？ 打印的时候这墨正好这没上去，我呢拿笔给你涂了两下，剩下地方 这能看不出来吗？ 你这是涂两下吗？这是一黑疙瘩，嘿， 保证能用是吧？没问题， 确定啊？ 确定，这一点这不是关键信息啊！你编个理由，你说你吃这个芝麻酱甩上去了。是吧？ 你用过学生证啊？你用过吗？ 用过呀。 学生证那甩上去吗？ 有，你说有模块吗？不就是？ 对，你多怎么黑芝麻糊甩学生证上去了？还盯那么一点儿？ 你嗨，你这不就由你编了吗？是吧？你就 这就归我编了。嘿，做可是你做假证，编故事我来编。 就是啊。 比如这杭州断桥下雨了，学生证湿了，拿出来晾晾。然后吃芝麻糊，叭甩上去了。 你瞧这件事安排一块真有意思。 你这个脑袋、哎，我跟你说，你不适合从事这个行业。 你适合当编剧。 呀！ 你怎么告诉他适合当编剧？你这不是害人家吗？ 姐，你真是有眼识珠啊！ 他说他是猪， 我收回我刚才的话。 我跟你说，最后一句话送你们，哼，一证在手，走遍天下都半价。门票？ 门不买？ 我们就是买票的。 两张学生票， 对， 拿学生证， 什么学生证吗？ 给， 嘟，什么声音？ 这钱有问题啊！ 哎呦，吓我一跳！ 哎呦， 前不久呢，故宫的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在一段演讲中说呀，学生证的门票只要20元，每年在故宫都能查获大批的假学生证。您看，在某高校门口，一些贩卖者当街售卖假学生证，并声称名气越小的学校越办得好。有律师表示，相关的法律法规已健全，但是惩罚力度仍然不够。 律师表示，涉及伪造、变造、买卖、使用假学生证的多方主体都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应当视情节之轻重，给予治安处罚，甚至追究刑事责任。 卖家称，假学生证的成功率可以达到90%，而旅游景点、电影院工作人员表示，即使知道学生证是假的，也没有办法进行验证。专家建议，景点最好啊进行联网，以便实时查到学生信息。这都这个时代了，还有这种情况啊？我觉得我小时候办假学生证， 你办过？ 我画过。 太不像了，全是黑芝麻糊。 哪有这么固化的？ 你现在还查不出来啊？ 娱乐七十二变，爱听这个节目，喜欢小花、小柱和大磊，都是我的好街坊。大家好，我是吴京。昨天碰见大磊了，大磊瘦了，头也瘦了，脚也瘦了，腰没瘦，两头尖尖。哎，小花那叫怎么大个来的？ 而且一下抓八个，两头尖尖这么大个。 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大街酒吧里。好。 什么就好，看见什么了小花？ 哦，李大红给我看视频呢。 看什么了？ 是他自己徒手夺刀的这么一个视频。 他是进入什么特训营了是吗？那个小说里这叫空手入白刃。 嗯，入白刃听着也是挺血哈哈的。 这个入啊，就是空手夺刀的意思。 对， 就是薅，其实是。 对对对，就是抢，空手抢刀。 但是你要叫空手薅刀呢，就不好听。 那李佳红真正的入刀。 入刀。 对， 人家入白刃，白刃的就不一定是刀，枪剑都算上。 对。 嗯，他是入刀。 入刀就是专门抢刀，别的不会抢。 谁说李大红抢了？你怎么这样，一点不关心李大红？ 夺刀， 你就不问问李大红现在怎么样，好不好，疼不疼？ 放心，他准没事。 痒不痒？ 他都入 痒不痒？他让蚊子叮了。 你不知道王大磊跟李大红的关系吗？ 没关系。 李大红还不是因为，其实某种意义上因为你，我觉得你这个时候应该向李大红表白。 你等会儿，他因为我入白刃去了， 可以这么理解？ 什么就可以这么理解？ 这 为什 么？ 他从来不知道心疼李大红。 为什么要心疼他？ 那对他那么好。 那么好、啊、 就问你敢不敢。 敢不敢干嘛呀？ 我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你先说那入白刃怎么回 事。就问你敢不敢像他爱你一样的爱他。 你先说那入白刃怎么 回事。就问你敢不敢。 你先说那入白刃。 双十一过后，李大红啊给你买了好些东西。 哦，那我说了，跟他有关系。 对嘛，但是呢又不知道 什么东西 你会不会喜欢。 脚套啊， 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所以 喜欢。 快递来的时候，李大红那颗心啊砰砰砰砰小鹿乱撞，他就快速的拆快递。请看视频。哗 的令夸令令 令夸。 大磊喜不喜欢这条围巾呢？演的这种 使这么大劲夸就拆条围巾呢。 包装的真不错，里三层外三层。 你要说他包个易碎品也就罢了，包条围巾，这围巾本来是该包外头的，他还包里头。 到底是国际大品牌啊？ 什么大品牌啊？ 肥牛。 什么什么牌？ 肥牛牌。 我听说过铜牛牌的自行车，神牛 牌。肥牛牌围巾。 你说我这怎么带出去？就说李大华这品味就没法跟他好， 没法好。 出门带着围巾，人问您这围巾什么牌的啊？我这个肥牛的。 红白道。 肥牛可不红白道啊。我这还幸亏不是雪花牛了， 雪花牛就碎了。 真好看，这个是什么呢？ 自己买自己不知道。 女人拆快递最大的快乐就是想看看里面是什么，到底好不好。哎，可是我跟你说啊、嗯、这个时候他可没关门，因为他太开心了。 啊，正常，咱们这一会儿有时候这个忘了锁门啊，先拆东西很正常。 这个时候一个迟到男子可在这附近徘徊寻找机会啊，一看一个女的蹲那儿拆快递。更关键的是门虚掩着，女的虚掩着蹲半天， 就是叫我来。 对，就是他。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这位是抢快递的，他看着这肥牛围巾了是吧？送他送他，就跟他说肥牛围巾我不要了， 你还我男朋友的， 你还给我，不是你给我 拿来， 我不给。哎，你注意点啊，我抢劫的啊，你有钱没钱？ 没有， 拿出来。 我都说没有， 你拿出来。你有钱买肥牛围巾，你肯定有钱， 你明白吗？我没有钱，你让我拿出来，拿什么呀？我跟你讲一遍，这个逻辑是这样的：你问我有没有，我说没有，你让我拿出来，我反问你拿出什么了？ 那我告诉你，你要不把钱拿出来，我就扎死你！ 啊！ 扎死你！啊！哎！ 啊！拿来吧，你站那儿吧。这刀啪咵咣，当啷啷啷啷啷， 锣掉地上了。 太能演了。 怎么当啷啷啷啷这么大动静啊？ 刀断了就。 刀断了不能当啷啷啷啷这么大声音。 这刀断了他能踢脸盆。 我要说这留脸盆的事儿吧。 给你， 给我买肥妞围巾，搪瓷脸盆。 这个时候，你看李大红将刀掰两半，刀刃还落到了李大红的手里。这个掰呀、啊，确实得上手，这真是刀刃入手啊。李大红那手啊，还真没怎么出事儿，出血。 他攥着刀背啊，就没事儿。 他是刀刃， 他这个所谓掰呀、啊，他是往边上侧面使力，他不是竖劲，他是横劲，刀横着是没刃的，所以掰不会拉着手。 你看入室抢劫的这个男子不行了。 乐的不行了，已经 吓得不行了。 好，我以为当啷啷给乐的不行了。 李大红啊，还跟这个男子解释呢。呀，我以前是打网球的。 打网球手劲那么大呀、 啊？手臂确实是练得挺狠。当然，你这水果刀也是太劣质了啊。这个男的想逃， 我走啊。 李大红能饶了他吗？ 李大红是练网球的， 没少追球去。 一扬手啊， 将男子 打落在地。 对， 男子飞起来了。 后来呢，李大红还沉着冷静地报了警。民警看过录像了，而且呢发现李大红他们家客厅里啊安了摄像头， 就等着那男的来了。 民警说，为什么家里有安个摄像头啊？因为我看快递的时候经常忘了关门。 这不是头一回了、 哎、呀。 结果拍下了这个嫌疑人整个的这个作案的经过，还有李大红手 空手 都白空手入白刃。对，周围邻居致以热烈的掌声。民警提醒大家，年关将至，一定要注意安全。现在这个入室抢劫的凶犯呢，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了，这是罪犯落下的心理阴影。警方拘留期间每夜都高喊， 别杀我，女英雄饶命啊。 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一直习惯你的感受，一直习惯你的轮廓，一直习惯你的笑容拥抱我 baby， 一直习惯你的温柔，一直习惯你的啰嗦，一直习惯你的快活感染我，一直有种害羞在我胸口，其实有些话我一直没有说。Tell me why, oh why， 快乐像花一直开。Oh why, oh why， 给你的爱一直爱。Oh why, oh why， 我一直不想离开。天空渐渐变换色彩，我只盼望再等你回来。一直喜欢你的温柔，一直喜欢你的沉默，一直喜欢你的承诺包围我 baby， 一直喜欢你的热络，一直喜欢你的轻松，一直喜欢你的双手牵住我，一直有种害羞在我胸口，其实有些话我一直没有说。Tell me why, oh why， 快乐像花一直开。Oh why, oh why， 给你的爱一直爱。Oh why, oh why， 我一直不想离开。天空渐渐变换色彩，我只盼望再等你回。就在我胸口，其

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蜻蜓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猪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全上家里 院 孩子写作业，那真是排山倒海的愤怒。 为什么这亲的呀？ 是这个爸爸呢？我看他是南方人啊，一气之下管自己的儿子叫爷叔。 爷叔，这一人兼职。 爷叔是一个这么着的，就是说，是一个上海话口中的一个常用词，指的是对年纪大一点的人的尊称。 哦，就是你老前辈。 比如说叫老爷叔，这就是尊称。您的那个老爷子。 老爷车，老爷叔啊。 咱们可以先看看这视频啊！ 哎，你想写几随便你写几，好吧？把它搞了，左边、右边、左边大，确定好，对吧？还有底薪，三倍压缩。告诉你，这里叫你坐这里，这里是大正上，大到小哪能出来？厨房呀，三个厨三个一个，反正两个过去乘法就六个。我累死了，累死了，我嘞，我们不累。 嗨，我觉得呀，这个家长只要有耐心有细心，一点都不难。我是没儿子，我是没儿子。 哎，可是你是儿子呀。 你要有儿子的话， 我的儿子是儿子那会儿已经过去了。我现在要有儿子，我就没问题。我陪儿子写作业，他就怎么闹，我都能有细心有耐心，因为我懂，我上过大学呀，是不是？ 是 是。 我有那个毕业文凭。 但你儿子没上过大学呀？ 我给他辅导，那叫绰绰的有余。 哦，但是有一说，怂人压不住 邪火。 那会儿我就不是怂人了，我是爸爸。 谁问你了？ 问不问我也是爸爸。 谁也没怀疑呀、 啊？不是，人也没质疑呀、啊？你强调这有用吗？ 我一旦要是了爸爸、哎，我的那个心情就不一样了。 对。 哎呀， 可有一个能占上风的地方了。 可是按你老爸的话说呢、就是王大雷长成今天这样，没有我不行啊，这是对。 这废话，在谁家爸爸都能说这话，没有我不行。 我们家王大雷啊，一开始我还以为傻呢，后来长着长着、 发现了这崽子呀，还有点脑子。 什么叫崽子呀？这孩子有点脑子 、不是啊， 真傻， 不是傻。就是不好好学，不认真听讲，不好好复习，不把老师的话往心里去，就记住动画片，就记住游戏，就记住玩了。 小孩小，又是男孩，正常。 这话是你爸在你上大三时候说的， 那说明我这个童心还未泯， 也是发育比较迟缓啊，但是最终还是发育起来了。 这个 我是后来居上。 对对对对， 那倒也不一定。 你可不知道， 顶多是齐头并进了， 那就不易。 王大磊，我跟你说心里话，你是不知道。第一个，这孩子不是说一出生就小学一年级，头头那火是打他一出生一直攒到他上小学，攒六七年的火， 等他上学了，啪啪啪，这作业一来，他也不会，你也不会，你们俩人。 我为什么不会？我会呀、啊。我给他说的时候，我必须用那个耐心。 哎， 你看看， 这你还真说对了， 必须得是这样。你明白了吧？肯定懂了。 哎，但是这孩子呀，一写作业就怎么着呢？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要尿尿， 预备啊， 一会儿上厕所， 预备啊。这说明我们孩子这个身体反应、这个机能各项的都是正常的呀、 啊。但是啊，推勤一写作业的时候，什么毛病都出来了。哎呀，一会儿什么头晕啦，要睡觉、啊、眼睛疼， 一玩游戏、看电视啊，蛮 好。哎， 这个。就是孩子的心理，你当小孩的时候你也有过， 嗯， 你就得跟他展开这个激烈的斗争。 怎么斗争？ 喝水盯着喝，不喝都不行。 但是是这样哈、啊，他不是说喝完了他就写作业，他是喝完了坐在那儿，哎呀，我肚子不舒服， 哪儿不舒服给揉啊？ 哎，不行，上厕所了。 看着，去啊。 看出来，爸爸头晕。 爸爸头不晕。 我头晕。 你头晕啊？吃药啊。给上药， 上药，吃完了，爸，我这痒， 挠啊，给抓， 那这疼， 给捅，给摁， 这冷， 这盖上，拿大被窝围， 这热， 那再热，拿的风扇吹， 这 渴了， 渴，拿水灌， 尿尿， 又来了。 对呀、啊，你这一晚上你能干什么呀？老师让写的作业也没写呀、啊，你说你不让孩子尿。 那是不能的， 你儿子要不会气功。 关键是你的时间你别忘了，你下班多累，白天你老板敲着桌子骂你，把你们搞得 十二期节目呢， 对不对？录一天了，口干舌燥。 不怕不怕， 嘉宾跟你那 使眼色 使坏是吧？ 使阴眼 儿。嘿，我爱跟他们斗， 老惦着想说两句。 嘿，我要想办法，我要多说两句。在外边我不是爸爸。回家我就是爸爸， 回家找平衡来了。 哎，当爸爸我就有主动的发言权，他再跟我斗，我说不行就是不行了。话说回来了，那会儿我是不是应该也有个媳妇儿啊？ 有啊，媳妇儿忙着呢、媳妇儿事业比你做得好，比你做得大。 我媳妇干什么能告诉我吗？ 人家老板。 对，说话算话。 就人家 在，小花你别犹豫。 就人家在家里当妈，在外边还当妈。 回来以后呢，你怎么说？挣钱没人多。你在孩子教育上面，你再不下点功夫，跟你干嘛？有你何用？ 这就不能留着我了。就是我只有在我儿子面前，我才是爸爸，是吧？ 所以呢，你是这样一个状态啊，就是说中年危机、年龄危机啊，然后事业呢不太平顺，年轻人赶超后进，马上就追上你了。你是希望能够上个小台阶儿，当个部门的小领导，但是这小台阶儿啊，怎么这么难上？上半天没上去。家里呢事情不老少，父母年纪也大了，跑的事情也多起来，孩子又小，现在孩子一写作业呢，耽误你双倍三倍的时间， 完了，没词儿了，吸氧了。 我觉得这孩子我就不应该要。 看刚才还信誓旦旦我是爸爸呀，我这回我可算我有儿子，我就是爸爸了。 是商量是不用商量了，但我现在觉得我儿子有点多余了。 你看看，刚有点小困难，颓废了，一蹶不振了。 这么着吧，重新给你换了，你养个闺女。 哎呀，闺女行，闺女听话，闺女好好学习，养闺女我就不怕。 真是写作业写得快，也不用陪着她那么长时间， 对， 自己吭吭吭写。 对，这姑娘都要强了， 分钟把作业写完。 姑娘要到最后一名，她自己就知道羞耻了。 是，脸皮薄。 哎， 然后你给她检查吧，得。 那当然了。 检查作业。啊，五道题错两道，还有一道题没做。 好，一共就弄两道题啊。 就说明我这闺女学习啊也不太认真。 三个小时写作文，20个字。 我姑娘脑子慢成什么样？合着9分钟写一个。 遗传，就是你小时候也是发育晚， 知耻而后勇。 对，你也是属于这样的孩子呢。姑娘随爸爸呀。 姑娘就不能随我点好吗？ 这不能叫不好。 对呀， 那我姑娘也得后来居上是吧？ 嗯，这个时候呢，你跟你媳妇儿就开始互相推诿了。 为什么呢？ 咱们一人一女，你看看。 哎，我多一个。哎，我儿女双全，二胎是吧？ 嗯， 对，当妈的这个咱们得说好，这个月可是大月， 31天， 你得辅导作业。 哎， 咱说好了，小月是我，但是你， 哎，这分好的日子了、 哎、 是吧？啊， 我那什么看会电视。 你知道为什么你占小月吗？ 啊。 8月是暑假，整个一个月你都歇着，你就动这脑子，你占的小院 哦。 大磊的媳妇养，没办法呀，确实是，那该管还得管。 对呀、啊。 然后晚上10点钟啊，就楼上传来了一个女人尖利的咆哮声。 你等会儿， 什么关系？ 你先等会儿， 我们已经分着睡了是吧？ 没有， 我们楼上传来的声音， 你就复试，复试， 不是是这样，因为我没说清楚，是从我们底下听楼上啊，传来一个， 还是我们家 楼上咆哮尖利的咆哮声，什么关系啊？你说说什么关系？ 嘿， 这是血， 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是血孩子，是血我的。 对呀、啊，街坊邻居这时候把灯都关了，窗户都开开了。 对对对，然后静静的，但嘘嘘嘘嘘。谁也别说话，谁也别说话，听听什么关系啊？ 什么关系？听着， 我就没赶上好结果。 最后， 女人呢，继续的，简直是怒吼中有哭泣了啊！你说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这绝不是说孩子的， 这不是互为相反数吗？ 嚯！夸夸夸夸，关窗户，开灯，马前捏。 谁让你们听来着？都盼着出事儿， 好，楼里那表差点爆了，瞬间这刺儿都上去了。 二年级，王大雷给孩子检查作业，每天晚上都得吵一架。开始呢是俩人，孩子和父亲，你好我好我好你好。过一会儿，一个咆哮一个哭，一个说不管你啦，另外一个说不管就不管，你是不是我女儿？怎么不说不是就不是啦？每天晚上搞这个家庭伦理剧 啊，是我辅导姑娘。 不过应小柱和王大雷小时候就这样。我记得嘛，有一次应小柱他爸那咆哮的声音整个胡同都听到了，而且呢自打应小柱上小学以后，就这个声音每天都会有。说有一次应小柱那语文课要读课文五遍并且签名，他爸那就看着吧，看着读课文啊，前面读的没什么问题，过一会儿呢听到应小柱读秋天来了，挂花开了，挂花开了一大簇，挂花好香好香啊。他爸一愣，挂花，什么花？什么花开了？挂花，他爸急了，挂花，那不是桂花吗？哪儿挂呀？挂树上，挂哪儿啊？挂树上呀。他爸没忍住，哎呀， 好嘛， 他爸应该在这上医院。 他爸在这儿 漱口。 这说错了漱口管用吗？ 这说明孩子舌头有问题，他桂挂不分。 这个俩字啊，一个是提手旁、啊、一个是树字旁，树字边的， 人家木字旁吧、啊、树字旁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旁。 一个是木字边，木字旁。你小柱啊，你想想二年级小孩有的时候他真是粗心大意的。 我还以为他小时候舌头有问题呢。 不是舌头，为什么说不是舌头呢？还有一次他爸检查的作业，人家明明留的是读这个课后词啊，旭日东升， 嗯， 然后他读一个尬日东升。因为尴尬的尬怎么写呢？一个九一个戒。 嗯， 旭日旭怎么写呢？一个九一个日。 他到这儿这个尬字就不容易，他甭管看错没看错，他能念成尬这个音来就不容易。二年级值得表扬 是吗？ 啊， 你看这家长是不是？ 但是他爸没有，他爸哇 又开始漱口。就是你爸每次说你骂你之前都得进口。 哎，大雷，你妈还曾经说过呢，说每次教你的时候都跟老公吵一架，你爸说干嘛呀，鬼叫鬼叫的，叫的那么烦人。然后你妈生气了，让你爸教。你爸说我来就我来，你看着。没几分钟啊，就见你爸气得把凳子给摔了。然后这时候你妈在旁边就说了，要耐心好好跟他讲道理，想一想是亲生的嘛。 后来你爸就修凳子了， 亲生的凳子 也不容易。大雷，你爸陪你写作业一直写到五年级，后来有一次呢差点心梗，你爸想来想去觉得命重要，作业什么的就顺其自然吧。 现在你爸是你们社区的那个长寿星的代表， 低血压的代表。 低血压还有代表呢？ 不过年轻的爸爸们脾气也是，确实你要求他们那会儿有耐心啊是有点困难啊。我记得小柱他爸把小柱的铅笔给掰断过，对吧、 嗯、 然后橡皮给撕了。 这个你父亲这个手劲儿太大了，能把橡皮给撕了， 书包给扔在窗外了。当时是想着说孩子睡觉的时候想亲近他的小脸，可是做作业的时候分分钟想抽死他。 吓得这招太狠了， 特别是十分钟完成五十道以内的加减法，这难吗？包括写名字，应小柱三分钟过去了，这名字擦了写，写了擦，擦了写，写了擦，擦写，写擦， 就说明这个名字呀对他来说是最难的。 应小柱那小就三画，你可擦什么呢？ 他原来不叫这个小。 后来呀，应小柱他爸呀和这个王大脸他爸坐一块儿，俩人摸着这个后退的发际线哈，和半边的灰白头发。 你父亲这会儿干嘛呢？ 我父亲啊忙自己的事业，因为我不用家长管， 就说你是没人管的孩子就完了， 作业 不要你了。 哪儿有啊，哎， 先说你爸和你妈说什么了吧。抽着烟，叹着气，捋着半边的灰白头发，哎呀，抚摸着最后的发际线，留下了这样的话：哎，孩子，我已经在孩子的家庭作业中沦陷了。 我也是。 如果有一天我不见了，请不要找我，实在是撑不住了。 我也是。 我才想知道我也是哪位父亲。 你们就应该听听我爸爸给你们爸爸传授的经验。 扔。 什么呀，第一阶段要看亲密育儿百科，孩子你慢慢来，让孩子做主，这样的一些书。到了孩子成长的第二阶段，看一些莫生气啊、佛经啊、老子啊、论持久战啊。第三阶段呢，多读读心脏病的预防与防治、高血压降压宝典、强迫症的自我恢复。第四个阶段就读一本书，活着。 我觉得上来应该读头一本活着。 说正经的，你觉得这个孩子做作业的时候，家长到底应不应该陪呢？ 我觉得吧，不应该陪的过多， 但是需要监督。 哎，对。 那应该怎么陪呢？比如你爸一边摘菜一边监督你，这行吗？ 不行。 哦，不行。 他就是该在那屋干什么干什么，但到这屋来的时候一定要专心。 哎，我倒觉得摘菜陪你是可以的，但是他要玩手机，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合适。 摘菜也不成。你比如说你在那儿写作文，他在那儿读书，这行， 这行。 你在那儿做习题，他在那儿摘韭菜，然后弄芹菜，叮当五四的响，不行。 摘菜没声啊，你想家里也得做饭呢。 而且他孩子会觉得你不专心，你不是为了给他辅导而辅导。 那我倒觉得你是治标不治本。 你是有孩子是吧？ 啊，没有，我是一些小小体会。家长陪孩子做作业怕什么呢？怕孩子中途开小差，对吧？ 对， 怕做题不认真，怕走神儿。 所以呢，就是家长这个督促呢，不能形成一种压力。 对， 适当的督促。 哎，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为了给孩子养成一个优良的行为习惯，一个自主自律的学习状态。如果他可以达到这种状态了，那你是宅菜，是吧？你是擦眼镜揉核桃，还是挠痒痒都可以。 挠痒痒是吧？是最无关紧要的一件事情。他不能老挠啊， 不，万一你那会儿得的是皮炎呢，咔咔咔， 那就别辅导孩子，那传染。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小花啊，小时候有回看电视，就跟他爸爸说：“爸爸，你一天挣多少钱啊？”他爸说：“ 300。”“ 爸爸，爸爸，这是我存的300块钱，你可以陪我一天吧？”然后他爸爸就感动的落泪了。大磊呢就决定效仿一下，然后就去问他爸爸：“啊，爸爸，你一天挣多少钱呀？”“ 10000，怎么了？”“ 爸爸没事，我随便问问，你要加油别管我。” 他爸能挣10000，我爸挣300。 你是小时候 你们家净吃奶酪了。 哦，剩下那9000多都买奶酪了， 没撑死你。 你们家做奶酪生意的。 奶酪底，奶酪底是不是你们家？ 这喝没了奶酪底了。 你还是喜爱听那罐子底的声儿。 就这声。 那天晚上回家呢，叶鹏他老爸呀约他看电影，一看是葫芦王。 葫芦王是什么？ 这是一个采访纪录片，知道吧？采访一个那个 会做葫芦的， 对，做葫芦的。 一看是葫芦娃呀，叶鹏说没意思，不看了。没想到呢，他爸硬让他看，但是他不让他走。当这个7个葫芦娃喊爷爷爷爷爷爷爷的时候，他爸坐旁边一直哎哎哎哎哎哎。 我爸太爱抽便宜。 哎，孩子，该有孩子了。然后问什么时候让爸可以啊多搭上几声啊？ 您天天看葫芦娃老能搭呀。这个丁小柱啊，和他几个同学一块儿聚会聊天，这时候大家纷纷就开始表现自己啊。说后来我又进修了，我现在硕士后。那时候你这不算什么，我博士后。这时候听边上有人喊：“哎，你们这个上岁数还聊呢，我是90后。”这几位不说话了， 这时候小柱默默地站起来，我脸皮厚。 王大磊呢问他的心灵导师，导师，我有一个很大的梦想，如果实现了，这个世界将再也没有纷争，因此我需要很多钱，导师您能帮我吗？导师呢没说话，拿出了一个小孩的帽子和一双小孩的手套让大磊穿上了，然后就问你有什么感觉呢？啊，手头有点紧。对，我也是，手头有点紧呢。 大磊啊，准备结婚，就跟他爸说了，爸爸，我准备结婚，我也没房子，您名下那套房子是不是？他爸一拍大腿，明白了，明天我就去办手续，您把房子过户给我，跟你脱离父子关系。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